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好长时间了，我们都没有黑胶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再次把黑胶带到各位好朋友的耳边啊。那今天我们的嘉宾依旧是陈小斌老师，会带来两张也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胶唱片，是吗？ 是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陈小斌，那非常高兴在这儿呢和大家来分享黑胶的音乐以及有关黑胶的一些唱片的知识吧。 那今天带来的两张唱片都分别是什么呢？先和我们做一个引子式的介绍。 这一张唱片呢，首先要说的这张唱片肯定是我觉得在发烧界也好，黑胶界也好，都非常认可或者说知名的这张唱片。这是 Decca 唱片公司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录的一张芭蕾音乐，叫做《园丁的女儿》。这个音乐呢，可以说名字不是太响亮，但是这张唱片却非常有名。 它的知名度如果说跟天鹅湖啊这些很著名的这些舞剧比，肯定是不是一个级别。 没错， 但是这张唱片是有名的，所以我们先来听一听音乐，然后也请陈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它唱片到底怎么有名。 好的，先听一听。 先听一听。 刚才也特别介绍了，今天听到的，尤其上半时段听到的这样的一张黑胶呢，是一部不太出名，但是唱片很出名的芭蕾舞剧《园丁的女儿》，来自于法国作曲家哈罗尔德。而且我们也刚才也听到了，有鸡叫在里面，还有一个小控场，就其实它是一个比较诙谐或者是幽默的这样的作品。那刚才呢，小斌也特别说这张唱片有名，怎么有名的？能和我们解释一下吗？ 这张唱片是这样。他的这个音乐内容呢，可以说大家都不是很熟悉的。但是刚才有没有大家觉得这个音乐听起来也很好听？ 好玩， 好玩，很生动。我觉得一个是很童话，甚至还有点乡村。刚才像前头的那种像早晨的那种情景，像公鸡母鸡在叫，然后那个好像自然界也是一种很自然清新的，这种。氛围，所以说呢，音乐其实是很动听的，但是这个名字确实不是很有名。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知道这个园丁的女儿呢？其实就是这个唱片，就戴克唱片公司在上世纪60年代录的这张，就是芭蕾舞剧《园丁的女儿》的选曲，那么让很多人通过优美的音乐和这种非常发烧的出色的录音，认识或者说。就知道了这个园丁的女儿这个名字。 那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除非有两种选择吧。我觉得大家要选择黑胶的时候，比如说是特别出名的作品， 对， 是 这样， 特别出名的版本， 对， 还有就是有可能是非常冷门的又好听的版本， 对， 作品。我觉得比如说像耳边的这个园丁的女儿就属于这样的， 是的， 冷门又好听，然后呢又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录制的唱片，唱片公司来把它录制出来，然后还有一些相支撑的这样的指挥啊乐队啊，这可能就会成为它比较红的原因。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说起来，黑胶黄金年代呢，这种多类型的音乐，包括音乐家的这个唱片太多了，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要开这么一个栏目黑胶集市呢？也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接触到很多就在现在几乎都没办法听到过的这种音乐，包括艺术家，老艺术家的这种杰出的这种音乐表现。 那其实在很多现在的唱片公司，他们也都在回潮，就是大家也都在出版新出版这种黑胶的唱片，比如像戴卡环球，像索尼，像纳索斯，我知道他们就是在一批一批的在出黑胶的唱片，可能数量不会很多，但是其实是有很多朋友希望能够有这种新的黑胶唱片来出现的。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黑胶呢，我觉得有很多朋友都开始对它发生了兴趣。那除了很多老一代的这种乐迷对这种老唱片、对老录音、老艺术家有很浓厚的兴趣，希望能够听到过去没有能够听到的这些他们的唱片之外，也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黑胶能够来听到，就是这样的一种很特殊的音乐，一种效果的音乐。所以的话呢，现在就造成了在世界范围内黑胶都是在一个我觉得开始复苏的这样一种潮流。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已经进入到了第二段了，刚才那一段里面也包括了不同的段落的音乐，像引子，还有公鸡和母鸡的舞蹈，就是我们听到了有公鸡的这个打鸣的声音。 对对对。 还有丽丝和斯蒂这三个部分组成了第一段音乐，现在进入到第二段音乐，汤姆斯与阿兰，来听一下。 哈罗尔德的芭蕾舞剧《园丁的女儿》，其实在音乐里面特别鲜明，就是用不同的乐器来代表人物，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实他们有不同的这种人物的形象啊，对话呀，出现在这个音乐当中的。 对，所以这个舞剧的音乐其实特别适合就是给小朋友，包括音乐入门的这些爱好者来通过这个音乐来了解一些音乐语言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 对，特别像彼得与狼那个感觉。 对，有一点我觉得你看他那个像女主角的，他的主题就是用单簧管，男主角是用铜管和弦乐的齐奏，或者再配上定音鼓这样的一种重音，所以的话呢，这个就从乐器的这种声音形象来说，让人一下就能够记住这个是剧中哪一位人物。 那说到声音呢，经常会有人说就是黑胶唱片会更温暖一些，那它这个温暖到底是怎么样来辨别，或者有什么样的跟CD 唱片啊，跟数字的这些音源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模拟录音和数字录音。黑胶我们知道它的记录播放方式全部都是采用模拟录音的形式。模拟录音呢，就相当于就是把这个声音没有经过数字的变换，直接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呢，可以说通俗的 还原的。 对，所以他的声音是最像那个声音发声的那个本源的那种感觉。而数字呢，你有再高的流量，就或者码率，有再高的这种比特和这个取样率，它仍然是不能够完全和声音的原来最本质的声音完全一样的。所以人们就会听起来就感觉模拟这种方式更接近自然的演奏的状态，所以说 真实的声音 也就是更温暖，或者说更音乐更生动。 好的，那现在我们再继续来聆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三段，这首曲子的第三段呢也是由不同的这样的段落组成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野餐、敌舞还有争吵。 Thank you. 哈罗尔德他的园丁的女儿。其实在听到耳边的音乐的时候，就在想，哎，其实挺好听的呀，怎么就上演率这么低的，靠这个唱片来出名的、 这个我觉得是个遗憾。现在我也是能建议，就是是不是在当代能够有一些指挥和乐团来演一演这个曲目、确实是都很轻松优美，而且的话呢非常的有画面感，这样一种芭蕾音乐、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越冷门的时候就越冷 是这样，是这样、 那特别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呢，也是英国指挥兰奇贝里而来指挥的，而且呢他也是对音乐进行了一个重新的编配，他指挥的伦敦的科恩特花园乐团来演奏的。戴卡公司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就是1960年录制而且出版了黑胶的唱片。 它是在伦敦的金斯威大厅录的这部舞剧的这个选曲，然后之后2年之后大概是出版的黑胶唱片。可以说这个音乐的旋律节奏都非常适合大家欣赏，加上这个非常好的录音，唱片一出版就立即大放异彩，获得很多人的喜爱，让人们百听不厌。 那其实呢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也是一个舞曲了，让我们觉得好像听到这样的音乐呢就是能够跟着跳舞的。比如说它在这里面有很多舞曲的段落，像现在听到的是芬尼阿尔斯勒他们的双人舞，一会儿呢还会有双人舞和尾声。我们看一下时间，可能要到后面了，来先听一听现在的，一会儿再说、 大家来分享一下。

当然呢，这个作品可能您不一定听过啊。我觉得莫扎特的像小夜曲，大家可能很熟悉他的弦乐 小 夜曲。 嗯 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过去可能大家不怎么经常听到的莫扎特小夜曲，叫油耗小夜曲。 嗯，那油耗其实我们现在一想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马车送信的那种状态 啊，真的是那样啊。在那个时候，欧洲邮递马车穿梭在乡村和城镇，那么给大家送来这个各种东货品、邮件啊，甚至 相当于 也有客人，也有客人啊，所以的话呢，非常受人们的欢迎。 嗯，好的，那就是描写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小夜曲，来听一听莫扎特的音乐。我们知道，一想起来就是这种轻松一些的、阳光一些的、 优雅一些的。 对。 这张唱片的音质特别好，来自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录音。那它的版本呢？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张唱片呢，戴克唱片公司是在1973年首次录制出版的，啊，但是呢，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个音乐呢，是来自于日本叫做King Record 这样一个唱片公司，在90年代用戴卡公司的母带重新的进行了处理之后出版的黑胶唱片。 嗯 啊，这个处理有什么特点呢？它是因为很多的就是音响迷非常喜欢电子管的那种细腻温暖的这种音色，所以呢，这家唱片公司在出版的时候呢，就采用电子管设备把母带拾起出来的声音重新进行了处理之后再刻制黑胶唱片，所以它的声音比原录呢可能更加温暖细腻，所以也有人把这张唱片叫做超级模拟啊，叫做超模唱片，也很受这个黑胶收藏者的喜爱。 嗯，那他的这个演奏的版本也是很特别的哈，就是很值得大家收藏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是的，是的，这个莫扎特的这个作品呢，是由博斯科夫斯基指挥 维也纳莫扎特合奏团演奏的。 嗯， 这个博斯科夫斯基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位在50年代开始呢，就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首席，但是他同时也会指挥维也纳爱乐以及一些室内乐团去演奏录制很多不同的作品，包括约翰斯特劳斯的很多的圆舞曲，也包括莫扎特的很多舞曲，不同的类型的作品。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到他的名字维也纳莫扎特合奏团，我是觉得真是演奏莫扎特乐团当中翘楚当中的翘楚，因为实在是太正宗了。 对，正宗的不能再正宗了。 对，敢叫拿莫扎特当自己的这个乐团的名字，他来演奏莫扎特，我们先来听一听正宗的莫扎特的声音。其实就能够感受到邮政马车到来的时候人们那种很愉快的心情 啊。是的，这个小夜曲呢，邮政小夜曲，邮号小夜曲，它一共有7个乐章，可以说这是莫扎特的小夜曲当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一部了啊。它的篇幅也好，这个乐章数也好，都是远远大于常规的那种小夜曲的这种编制啊。可以说这部作品是莫扎特在萨尔茨堡期间好像是离开之后之前吧最后完成的一部这样一个大型的作品了， 也就20几岁当时。嗯，那其实莫扎特他的这样的一首小夜曲的版本，我想特别介绍的还是他的指挥。可能很多朋友对于比如说我们一说博斯科夫斯基，可能有的人可能没有一个很对应的一个标签，但是如果我们提到维也纳爱乐团，大概是从1950几年的时候，他连续指挥了大概有25届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就是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确定每年用不同的指挥来演之前，全部都是这位维也纳指挥家他来指挥的， 这是很了不起的。 对， 他当时呢也是乐团的首席，同时还会指挥乐团去演奏。这个跟谁有点类似呢？ 就是和史特劳斯，对，就是边指边拉， 对， 这样的一种形式呢，它可以说是继承了斯特劳斯的这种特色， 嗯， 啊、 维也纳的传统其实是， 对对对， 嗯，而且呢，我们在平时的节目里也特别分享过那张唱片，就是他在应该是最后一届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张唱片，其实也是蛮出名的， 嗯，非常珍贵， 对，有时间咱们也是分享一下。那现在呢，我们还是回到今天要听到的。唱片嘛，所以呢我们也会特别介绍就是唱片的版次。那这样的一张唱片它的版次有什么特点呢？ 这其实是一张再版唱片，所以的话呢，很多朋友在收藏黑胶的时候会面临着是选择首版还是二版或者是再版。这个再版呢，有很多不同的再版的公司，它的声音品质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莫扎特的尤号小夜曲呢，它最大的特点是90年代由日本的一家唱片公司来再版，通过电子管的设备去进行处理之后，使它的声音比原录的更加温暖细腻啊，而且低频更加丰厚。可以说呢，它和原版和它的首版吧， 有一定的声音差别，但是哪一种声音更加能够满足您的需求，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嗯，而且它的重量也和其他人不一样。 是的， 其他唱片不一样。 对对，180克算是超重的唱片，声音呢很稳定的，很厚重。其实黑胶唱片的它的这个进程当中呢，最早期的唱片，像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唱片是很重的，比如说甚至有达到200克重的，180克重。那么到了70年代以后呢，唱片这个黑胶的重量是在逐步的减轻的，变成了100几十克，甚至到80-90克。哎，它的声音呢，有很多朋友就认为好像不如老的唱片那样稳重，那样厚实。 嗯，那马上要来到就是这首曲子的我觉得最有特色的一个乐章了，第6乐章。在这个乐章里面呢，它有油耗有关的这个音色。 对对对，这个小步舞曲当中会出现就是邮递马车就是到达地点的时候要吹起的油耗，模仿它的那样一种声音。那个声音响起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当然现在我们没有这种体验的人们只有靠想象或者从电影上 电影、 哎、对，去回顾去回味那个时候远古时代那个邮递马车来、 哎、 我觉得就是这个邮递马车 很远的时代， 对对，至少200年前吧、啊、对，就是邮递马车来到乡镇以后给我们送来东西的时候那种人们愉悦的心情。 嗯，听到那样的声音啊，快递来了，人来了，客人来了。好，我们现在就来 听、 大家好高兴。